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974 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悲伤欢喜苦涩甜蜜尽心相依， 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维他命 C， 就像 A B C D one two and three， 哆瑞咪咪， 啊啊，你爱早睡， 我爱早起， 早睡 早起 ，Say cheese cheese， 你的眼泪惊天动地，神经气息， 啊啊，在。怀里轻轻背的甜甜蜜蜜， 啊啊，刮风下雨风和日丽形影不离， 啊啊，陪你吹风 陪我淋雨打个喷嚏，恭喜恭喜。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其实歌名呢，真的很像一出戏。两个人也在唱歌的时候，在歌的尾声的部分加入了点个人的戏码进去，所以听上去呢，整个歌、整首歌、很有生活化，也很有情致。下午的3:04 ，FM 97.4兆赫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而接下来这位呢，他的听众粉丝群体年龄跨度可以说真的很大。 这风铃跟心动， 上至99，下到刚会走。有请这一招，周杰伦。 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 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写笔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记得 写的从前，之前我们知道有他的三年二班和蒲公英的约定是宣布将被改编成为电视剧，那现在呢又有一首周董的歌将会被影视化了，那就是告白气球。日前呢广电总局公布的2018年8月中旬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名单当中呢，有一部叫做告白气球的电影特别的惹眼。据了解呢，这部电影就是根据周杰伦同名歌曲告白气球改编的，但他本人会不会参演其中呢还不得而知，可以期待一下啊。不过可以想到的是，周董以及他团队对于起作品的名字还是很有一套的，最起码可以很多被现成拿来使用。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oor. Try as I may, I could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ll catch me if ever I fall. You say it 直播当中带来是 Ronan Keating 的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但今天带来是 Alison Krauss 的现场的版本，以及他和 Union Station 共同的合作。之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总有一位听友，他今天要求是昵去他的名字，总是会说下午好二姐，只发来短暂的五个字。但今天他说我要换一种方式，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给你说我一直在收听。当然多打字一些留言肯定是有好处的，也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提神醒脑的感受。他说会不会让你看腻了，经常只发下午好二姐。我说不会，就好像每天我自己在跟自己打卡一样，好像面前杵着一个人肉打卡机。 谈个恋爱不错，心情在做有氧运动，快乐悲伤我都能吸收。变啰嗦是因为感动，忍不住想到处跟别人说你是多么与众不同。有个情人不错，没耍赖都能被尊重，麻烦的事全直接跳过、yeah、常常很冲动跟你要承诺，是因为不安全感在挑拨，你要记得帮我解惑。要相爱就赶快

跟我一样很喜欢这样的律动，因为这样的节奏一出现的时候，就好像让星期四的脚步加快，周末提前到来一样，星期五的工作都消失了。落日飞车 Andrew Disco Love。微信平台上面这位听友叫做，他的名字只有一个叹号，叹号说，听刚才这首歌很想找一个同样也听落日飞车的男士，然后谈一场甜甜的恋爱。这样的描述感觉可以想象一下哈，当然单身你周末好运。好了，上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就在 FM97.4 兆赫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我们上半时段这首歌交给赵雷，很多人很喜欢这首鼓楼。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鼓车雨后灯，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 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哇，我有一了！

色，那就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出现过好几次。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偏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换你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控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在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离酸故事只为了偷面包给你妈妈充饥的小偷？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不通，写不出的鸟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这首歌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名称从华语歌坛出发的？但是自从纵贯线演唱他们一经推出之后，很多人就喜欢上了这首歌。那我要告诉给你的是，到今年的12月17号，你喜欢这首歌就要整10年了。纵贯线出发，可能我们心里面画着的问号的问题，远比歌词里面唱到的内容要多得多。而且很多为什么可能也暂时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且尽管这个世界呢，有时候感觉它真的像是在发疯一样，但只要我们还在呼吸呼吸，我们还要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就不可以随波逐流。刚才这首歌好像一下子让我们振奋了许多，是不是？好，下半时段和你一起唱继续出发，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你好，我是 DJ 大一。这首歌不知道前奏你熟不熟悉哈，但如果不熟悉的话，我来说一个名头，有请贤妃如意，有请周迅偶遇。 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快别 走开，看着夜空真精彩，流星飞向远方的海，美丽的意外，快一些，我要再快一些，穿过云朵，靠近你的视线，在你身边，叮咚叮咚的音乐，怕你讨厌，没有多余的誓言，只有我们单纯的脸，笑得鲜艳， 轻点讨论一个问题啊，我们当然接受有人喜欢看宫廷剧啊，追的是很痴迷，追得很开心，当然也能够理解有人一集都不看，一集都不追。我呢就在这两天在地铁车厢里面听到几个女孩很无意中说起了为什么会不追《如懿传》的理由。她说：“你看这些个妃子怎么都这么老派呀？”然后我下意识抬头看了一下几个女孩的年纪，哎，我找到了原因，零零后，真的，脸上胶原蛋白告诉我们不是一个年龄阶段的，所以我也就能够接受他们的想法了。好了，继续来听歌，这首歌交给严爵，世界还不错。 这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伴侣，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伴侣，是因为友情。友情才有意义，意思就是你我没有利益关系，包括那份亲戚，有的爱的情的散的浓的新的旧的统统都可以。别的那种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叫心机，是你的经历来的。若此酒，也许他都说的尽管跟情绪下也能够继续。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满你，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情，不是为满意，是因为友情。今生是否有功一场，今场今场是让你心不知情，你心念你的差距，以及心中可惜，而不是那个那的独家默契。那我问你，你要继续学习秘密，还是要接受远的甜蜜，即使今天也见得你的 happy。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生情，不是为伴你，是因为友情。世界还不错，当有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人生情，不是为伴你，是因为友情。我愿意为你做那么多的事情，那种挽留和我的情绪是不同情，我上了空调搜寻我们的心跳，若没你辜负什么把戏的幸福，能否轻松一看出你的偷偷保护失去的情绪。